欢迎收听多人有声剧《千秋》，晋江文学城孟西石原著，声容文化制作，喜马拉雅荣誉出品。 边延梅与沈乔二人商议好后，便朝茶寮外走去。二人风采不俗，尤其沈乔还身背长剑，穿着道服，很快引来旁边年轻人的注意。方才大声议论的那几个人，其中一个便大着胆子前来搭讪。 敢问这位道长可是出自玄都子府门下？ 哦，不是，贫道山桥子，此行上山访友，几位小友呢？ 哦，我等是前来拜师的，在下段英，这两位是我的朋友张朝和钟伯敬。 三人向沈乔与边延梅见礼，沈乔颔首致意，略略抬手还了一礼。段英倒也罢了，另外两人见这道人仅是点头抬手敷衍，连起身也无，心中便有不悦。其实以沈乔的身份，别说抬手还礼，就是一动不动都没人能说什么。 山桥子道长既然是上山访友，想必与玄都山诸位真人是认识的吧。啊，我们九牧玄都子府风采，想拜入玄都门下。听说这玄都山每年只春分秋分两次收徒，我们这回来的却不凑巧，不知能否请山桥子道长代为引荐。 其实我们相熟的并非掌教长老，而是山上的烧火道人，确实没法帮到你们了。 啊，原来如此。 不过每隔五日都会有道人下山采买，这客栈旁边有个卖点心的糕点铺，是山上道长们最喜欢光顾的，你们且留意一下，说不定很快就能遇见。 若是真的，那可要多谢道长告知了。 那倒不必客气，若你们能入玄都山门下，贫道也算是托了三个玄都山的朋友，岂非与有荣焉。 段英觉得这道长生得好，说话更是和气，当下人有好感，又说了不少感谢的话，倒和对方聊起不少道门的典籍，直到钟伯敬他们催促，方才与沈乔告别。边延梅方才一直冷眼旁观，这时候才开口道： 那个张朝倒还资质不错，另外两个只是平平。 其实那三个人里头，沈乔反倒更喜欢段英一些，不是因为方才与他说话最多，而是段英在不知道他们身份的情况下仍然以礼相待，相比其他两人就显得沉稳温厚许多。一个人的资质固然重要，但武德更加重要。若是要沈乔来选，他宁愿舍弃资质更好的张朝，而就比较平庸的段英。当晚沈乔与边延梅就在客栈里落脚，好巧不巧，段英三人的房间离他们很近。三人听了沈乔的话，隔日一大早就在糕点铺守着。果不其然，他们并没有等太久，两名年轻道人来到糕点铺，一看就是从玄都山上下来的。段英等人大喜过望，连忙上前表明自己的身份和来意，请求道人能够带他们上山拜师。谁知对方却拒绝了： 玄都山每年只有春分和秋分两日收徒，你们来的不是时候，等下回吧。 两位道长，我们心慕玄都山已久，也愿意吃苦，哪怕是能拜入门下成为俗家记名弟子也好，还请道长成全。 玄都山最近有些事情，上头的真人都忙，不会有闲心收徒的。你们的确来的不是时候，不如去青城山碰碰运气。 可是玄都山离青城山又不是隔壁两座山抬步就能走过去的距离，道长真的不能再通融一下吗？ 他们又再三请求，奈何对方不肯动摇，段英等人只好失望而去。年长些的道人带他们走后说道： 云畅师弟，你又何必把话说得这样坚决，说不定我们回去禀明一番，师尊他老人家也是愿意收的呢。 现在山上正是多事之秋，师尊摆明不愿意掺和，哪里还会在这个时候收什么徒弟。 那要不让他们去找戴掌教，我看他们挺可怜的。 戴掌教也没那个闲心吧，听说合欢宗的人不日便要到了，谁知到时候他这戴掌教的位置还能不能保住。 云畅师弟，说话别这么刻薄啊。 怕什么，又没人听见。 要我说，还是沈掌教在的时候好，大家和和气气的。不像现在，你怀疑我，我怀疑你，还有没有个安生日子了？ 小云畅，许久不见，你还长高了不少。 沈掌教。 乐安的武功也有所精进，方才我还未出现，你便有所察觉了。 沈师叔安好。 见过沈师叔。 嗯。你们师父还好吗？ 有劳师叔垂询，师父身体尚好。自从师叔您下山之后，他老人家还时常说起您，说知道您平安无事，他一定高兴得很。 我也很是挂念孔师兄，正要上山去向他问好。 云畅和乐安的师父虽然与沈乔同辈，年纪却大上许多，在玄都山上一直专心修炼，很少过问门派俗物，晚年才收了这么两个弟子。听见沈乔这句话，两个年轻道人登时呈现出截然不同的反应。云畅喜上眉梢，乐安则引露忧色。沈乔将他们的神情变化都收入眼底，故意说道： 怎么，你们不与我一起回去吗？ 沈师叔若肯回去，我们是再高兴不过的了。 可我看你乐安师兄并不如何高兴啊。 沈师叔言重了，只因如今玉掌教下落不明，情势有些混乱，我们不愿卷入其中，本打算下山来避避风头的，谁知遇上了您。 当初沈乔与坤爷一战，战败落崖之后，在很长一段时间里，江湖流言纷纷扰扰，只言片语传回玄都山去，连带沈乔的声誉也大受影响。尽管众人嘴上不说，但心里难免都觉得沈掌教输给坤爷，致使玄都山地位一落千丈，大大丢了玄都山的脸面。这种态度使得后来玉矮当上掌教也没多少人反对，大家都觉得玉矮有手段有能耐，也许真能领玄都山走向复兴。但乐安与云畅的师父当时并不看好玉矮，严令他们不得掺和门派内务，他们这一支师徒三人形同游离于众人视线之外，存在感极弱。乐云二人年纪还轻，跃跃欲试，虽然听了师父的命令，心里难免有些微词，谁知后面的发展令人出乎意料，也证明了他们师父的正确。玉矮在与突厥人合作的事情上遇到了瓶颈，而此时中原形势早已瞬息万变，当北方改朝换代，以隋代周之后，突厥人对中原的控制正在逐步减弱，玄都山的地位越来越尴尬。然而就在这个时候，掌教玉矮忽然在一夜之间失踪，玄都山群龙无首，齐凤阁大弟子谭元春暂代掌教之位。但谭元春之前虽是长老，性格却不大压得住人，是以玄都山上也有人提出异议，其中又以长老刘月反对的最厉害，双方暗中决力，难免就要拉拢势力。乐安他们的师父以闭关为借口不见外人，但乐安和云畅却几次被人找上门来，实在烦不胜烦，便设法与其他人交换了差事，负责下山来采买，实则为了躲个清净。听罢前因后果，沈乔沉默片刻后说道： 玉矮身为掌教，武功也是不凡，又在玄都山上，缘何会在一夜之间失踪？你们可曾听见过什么风声？ 没有，师父有令，我们年纪还小，门派里的事务一律不准参与。 对，不过就在玉师叔失踪的前几日，突厥来使上山，据说是要让我们做什么事，却被玉师叔拒绝了，双方不欢而散，所以许多人都说玉师叔的失踪和突厥人有关。 这倒与之前元婴说的对上大半了。那天的突厥来使是谁？你们可认得？ 不认识。 嗯，我欲上山一趟，你们是随我一起，还是先留在山下？ 沈师叔，我们与您一同上山吧，免得您吃亏。 哎， 算了，你们好不容易逮着空闲下山来玩，还是留在山下好好玩吧，过两日再回去也不迟。 沈乔笑了笑，云畅虽然口快些，却胜在心性爽直。乐安略略怕事，但也不坏，否则应该出声拒绝了。 乐安看出沈乔此次上山必然不能善了，说不定是要重夺掌教之位，这就势必需要长老们的支持。原以为沈乔定要拉他们上山，借此让师父站队，谁知沈乔提也未提，完全是他们小人之心夺了君子之腹。沈乔这样爽快，乐安反而有些不好意思，连忙说些话表明自己的立场。 如今掌教之位没有定下来，玄都山就一日不得安宁。沈师叔，只有您才是齐真人亲自指定的掌教。 多谢。在山下别顽皮闯祸，早些回去。 乐安言下之意是，他们虽然不会掺和，但如果一定要支持一位的话，肯定会选择沈乔。他这点心眼在沈乔面前实在有些不够看，不过跟一个年轻人斤斤计较显然不是沈乔的作风，于是只是嘱咐他们不要贪玩，便自行上山了。沈乔语气寻常，仿佛平日叮嘱一般，不知道的还当他只是上山去踏青。两个少年道人看着沈乔边沿没远去的背影，发了好一会儿呆。 师兄，我们方才本该与沈师叔一道上山才是的，上回师尊话里话外多对当日没有挺身而出为沈师叔说话而自责，他老人家若看见我们畏缩不前，恐怕会不高兴的。 刘长老现在那么想当掌教，只怕不会轻易让位给沈师叔。你焉知沈师叔这次上山最后结局如何，万一我们跟上去被人误会我们与沈师叔一派，岂非连累了师父。 唉，我总觉得我们有些不厚道了。 要不我们偷偷跟在后面。 哎，也好啊。 有声剧千秋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。